2016年商旅杯杭州国际城市围棋比赛，我国代表队11月3号乘列车回国。本次比赛从10月27号到30号在中国进行，由朝鲜、马来西亚和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个队男女选手参加。我国选手钱恩景在女子个人赛上战胜所有选手，获得冠军，荣获了金杯。选手钱恩景和张丽景在女子双人赛上获得了银牌。在本次比赛上，我国队在女子团体赛排行榜上名列第一，荣获了金杯。